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杰达， 我是梅日， 这里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东京游戏之2022年实体版上线啦，好衰啊！因为已经有年冇搞嗰啲不知所谓游戏展，咁咧而家将变翻做有实场啦嘅游戏展。 虽然都有 online 版啦， 系啦，咁喺实场游戏展之前咧就有咗两个 online event， 一个就系 老例嘅老例 TGS 前边嘅 老例嘅任天堂嘅 直面会，系啦， 系啦，就 Nintendo Direct 就40分钟嘅加长版，因为有时佢短啲上得10分钟嘅啫。跟住另一个 不甘后人嘅 Sony 又自己搞一嚿出嚟， 系啦，朝头早7点定个费，即系睇神，即系朝头早拍完部之后系啱噶啦。咁亦叫 Sony State of Play， 咁好啦，咁讲咗早最先发布嘅任天堂先啦。 老任嗰边早开始先嘅，咁啊放佢边先啦。 讲啲唔讲啲几骑呢嘅游戏 ，Fit Boxing 北斗截拳， 你已经受了。 黐线，唔系呢个 game 其实系几过瘾嘅，因为佢咧当然有运动几好玩嘅，我自己都玩咗段时间，不过问题后嚟咧要跑步咧，我冇太多余精力再做 Fit Boxing 嘅，所以先冇玩。其实几得意嘅，因为佢一路佢本身有 event 俾挑战啊咁样咧，哇哇，其实几一次玩半个钟，其实唔会太辛苦咯。即系对于平时完全冇运动嘅肥仔嘅嚟讲咧 ，OK 嘅。 最得意系有个 PV 啊嘛，我都唔使玩啦，就系睇呢个 PV， 我已经有啲瘦咗嚟嘅感觉了，笑到有腹肌，丢喇声， 黐人线。 但系你话佢嗰种，即系点讲啊？佢入边好很认真，但系我睇落去一路喺度笑咯。 都系嗰句啦，如果真系想做运动嘅话咧。Ring Fit 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其实比较似音 game 多过似运动 game 咯。 似音 game 咯，系咯，即系它是似用一个大动作音 game 而唔似运动音。因为 Ring 虽然讲 Ring Fit 的运动成分是高好多的。如果你真的认真地照住它那个做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辛苦的。但是我自己 Fit Boxing 我玩我完全不觉得辛苦咯。即系对于一个平时已经有做开运动的人来讲。 顺带一提，如果你打太古是揸古棍打的话呢，其实应该消耗量会高过它。好认真， 当然啦，前提是你去机铺打啦， 啊，咪或者揸古棍打咯，系啊，即系咁啊，跟住另一个话题作啦吓， 大腿嘅工作室，莱莎三工作室第三集，大家净记得佢大腿嘅啫， 咁啊，其实大家都唔知大腿咧，仲有呢个胸部同屁股嘅， 但系问题就系、是、莱莎大腿系有人统计，有啲画师统计过就系、是。由第一集 60%， 跟住 70% 嘅 80%， 就睇到越嚟越肥嘅。 个 percent 系指咩咧？同个头嘅比例。 同埋最搞嘢就系、是、喺 TS 上面访问个官方话，我哋已经自重咗噶啦。 但系我觉得最大问题咧，即系第二代我已经讲过噶啦，因为第一代同第二代系故事连结嘅，系佢几年之后，所以莱莎会大咗。然后三个问题依然都是一样，故事是继续的，所以个阿莱莎其实是由少女变咗做，我又唔想叫佢 BBA， 但系 未到啊嘛，但系你嘅大腿，你大腿发育太良好啦啩， 即系仲有一大咯。 总之就今次赛最后一集啦，个宣称系即管听下先啦。 应该是的，因为之前都是的，其实之前呢就每一集都换主角，但是每三集呢他就会做成一个系列啦，即是罗罗娜脱脱你那些东西，好像最终第三个忘记了，他们三个加埋是一个连续故事嘛，所以这里面也是极限，而且他再出下一集再过多几年呢真是 BBA 啦，大佬。 不要 ,BBA 都是我不介意的。 即系咁，你可以出个第二个角色噶嘛？哎呀，而佢同一时间啦，虽然系同一组作品，我哋费事佢打开嚟讲啦，佢就喺 T 恤嗰边都有实机试画噶啦，已经系即时话，其实个完成度已经非常之高噶啦。 咁就应该冇问题啦，只 game 就因为佢话咗明系下年3月要发售嘅。 即系佢点讲咧？只 game 嗱，先撇除你啲癖好啊，嗰啲嘢，嗰啲性癖嗰类嘢，只 game 本身咧系。都未算尽善尽美的了，咁佢第三代执唔执到呢？其实我唔算太乐观啦，咁佢因为试玩版而家可以试，但係你试验咗啲好花时间，因为只 game 呢係要先花一段时间落去你先可以享受到游戏嗰种嚟嘅，係属于先苦后甜嗰种嚟嘅。咁试玩而家你 T 恤入面试玩试验到啲乜嘢嘅老实。咁不过你要买你都买㗎啦。 嗰 T 恤就係会场呢就摆三代嘅等身大莱莎嘅 figure 喺度。咁呢重点就係、官方 staff 话请你影个 pat pat 啦。 公式，呢个系公式推，公式推长。 即系嗱，虽然我觉得咧，佢嘅讲法咧，就其实系因为个佢个推荐角度咧，系乜嘢咧？系你现实咁样影咧，绝等对会俾人拉够咗你，系喺个斜后方低炒上去，所以佢系同时睇咗大腿同屁股。佢话就话影屁股啫，但其实系睇晒嘅。咁、虽然嗰个系公仔就冇乜所谓啦，即系车。 公司推公司推长呢个系 咁，其实好多认真，佢点讲啊？大家都知系佢嘅重点喺边度？佢喺个制作人访谈入边，第一句已经讲紧佢嘅大腿嘅问题啦。 仲有好似郑耀华都明啊，本来谂住仲要粗啲啊，后屘我哋妥协啲加冇咁粗。 其实再吹崩啲咧，就真系点讲啊？太过夸张了啊！ 变咗春丽噶啦，变咗。 虽然咧，其实咧，成个人拉长咗之后咧，再拉，因为佢拉长咗一个人咧之后咧，其实还 OK 嘅，都唔会太过夸张嘅睇落去。我唔知佢喐起嚟如何啦，又睇唔到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另一只 咁啊，翻嚟老任呢边啦。 咁咧就系火焰文章就新作啦。 其实都算系卖女嘅游戏咧，老老实实，即系 RPG 未明卖女为实嘅游戏啦吓。咁之前方法虽然佢搞咗咁其实点讲啊？相对嚟讲咧，反而系炒翻起个 IP 咯。之前其实系喺《方法之罪》之前咧， 唔死唔顶唔掉咁样啦。佢又唔系即系 啲人系觉得好似忘记咗佢嘅存在咁滞，所以《方法之罪》反而令人留意翻呢个 title 咯。咁佢而家就出个 咁今次就人设就系Mika Picasso。咁今次又系唔知佢沟仔沟女 game 啦。我成呢只 game 系咁玩开又你呢个游戏又系嗰句你跟开就会跟开嘅。 喂，我啱啱先讲完，即系等于莱莎你唔系攞嚟去做炼金咁解啫，你莱莎系睇女嘅啫，呢度入边都系嘅，你都系睇仔同睇女，仲系沟仔同沟女咯。即系或者系俾仔沟，俾女沟一样意思嘅。个故事先系重点嚟啊，所以现在呢一刻你见到乜嘢咧，都系浮云嚟嘅啫。咁啊，除咗啲女傻唔傻咯？而 Speed 嘅机能你都唔使知佢会有好亮眼嘅表现㗎啦。 都唔需要喎、 啊。唔太需要其实反正佢个动画圈要做得似模似样就得㗎啦。咁 跟住一隻呢就係、之前大受欢迎嘅八方旅人就出到第二集啦。 一个正式续作啦。 正式续作。 咁顺带一提啦，佢个同一个制作组嘅下一套作品三角战略之前喺 Switch Only 㗎嘛，而家就上咗 PC 版啦。顺带一提嘅啫。咁啊，八方旅人二咧就既然之前嚟得啦，咁其实佢有下一集，其实系好正常、好合理嘅事嚟嘅。只要当初有少少惊，会唔会啊？佢唔会出续正统续作，即系好似咁，你出完八方旅人，跟住三国志咯，点解会依然叫佢做八方旅人咧？唔系因为我跟大陆叫，而系我觉得佢个数字系佢特登扯落去嘅。即系听紧，最紧佢哋后边先佢出个三国战略啫嘛，就系、是、咁，可能佢同数字会有关，我唔知道会唔会砌够数啦。唔紧要啦，总之佢而家出嘅系《八方旅人二》，睇佢会唔会改善到之前佢嗰种架构所带嚟嘅问题咯。我呢个系即系 game 前一代啊最大嘅缺点嚟嘅，就系、是、佢八个角色嘅故事咧，你可以由任何一个人开始起手，咁、但系个问题就会变成，因为你唔知道你之前睇咗乜嘢，所以做所个故事就好平面嘅，其实，即系八个故事之间其实系冇乜拉更，咁佢会唔会改变呢个结构咧？即系砌到个交织性强啲，咁啊会好啲？你当系我期许咯吓，因为佢而家就系话出咗嘛，我都唔知佢做成点。 好啦，跟住就系啲 都系 Square 嚟嘅。就是、然后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卵奇卵怪嘅嘢嚟嘅， 骑呢游戏 有理由相信佢系因为见工作细胞好卵红，同埋嗰扎女性向男子组合好红，咁啊惨埋一碟。整个结合男子， 我睇个名咩东东啊，我以为系咩新偶像团体，即系因为男 就系、是、新偶像团体，冇错， 男团啦、 啊，系男团嚟噶。 总之就系咩元素男子化，顶你个肺真系，我都唔知讲咩好啦。 即系提供妄想用，即系点讲啊？画公仔画到接近出场嘅男子组合，结合男子、哦，即系攻受好分明啦。 啊， 你当年化学未交翻俾阿 Sir 嘅话，兄害你皮蓬蛋蛋样，咁兄啊，梗系可攻可受啦，因为佢可以丢个电子出嚟，可以收个电子翻去啊嘛。咁你立啊，梗系攻噶啦，呢个分啊，梗系受噶啦，或者调翻转啦，睇你点睇啦。即系。玩到攞个元素嚟做二人，然后攞个做 gimmick 啦吓呢啲嘢，我觉得但系以我微薄嘅认知，玩到太明显嘅暧昧 BL 呢啲嘢，其实调翻转唔一定受妇女欢迎嘅，即系 佢画得太阳啊，有啲画公仔画得像，我觉得佢系冇掌握到一个女性向嘅一种微妙平衡。我系佢系需要一啲俾人妄想嘅部分，但系亦都唔需要做到派明。虽然啦，系你咁样一个好容易想象嘅，都可系一个几好嘅素材嚟嘅。就睇睇佢最后佢啲表现如何，如果佢画得太过明显嘅话，其实都系未必一定成功嘅。所以你知 Square 卖仔卖 BL 未必掂噶。 好，其实都系渣少少，唔算系好熟练。我就算系一个佢勇于尝试嘅新嘢嚟嘅，不睇下佢点咯。 同埋记住一样就系、是。梦女嘅钱唔系咁易， 吓、啊，即系佢赚起嚟系冇错，的确系会赚到你盆满钵满。 反而盟团容易，反而啲盟团容易赚到钱，但系呢个唔系，呢个重点啊。 盟团嘅钱好容易赚，啱啱讲完咯。 系咯，容易赚噶。 加大个大髀，加大个奶，或者一系巨，一系贫，一系罗。 但盟团就但系梦女啲钱系难赚好多噶，有几多有间就系、是、我成日都讲啦，阿松姑姐咪咯，第一期赚到啊，就俾盟第二期即刻冇人同佢讲，即刻借咗啦。好啦，跟住咧。喺只其实系几算系都喺即系连我啲唔玩呢类 game 人都知道嘅 一只非常出名嘅独立游戏 horror game IP horror 解谜啦， 算 horror 啦、啊，解谜啦，悬疑解谜游戏啦， 啊， 因为佢当初喺电脑出系免费 game 嚟嘅， 咁啊而家就移植过嚟其实如果你当初有玩过，而家有冇必要再玩一次呢？你系攞唔翻最初玩嗰阵时嘅感觉嘅，不过就比较方便去推一啲冇 PC 嘅人咯。 方便推坑， 因为日本嘅 PC 占有率其实好卵低嘅。咁呢只 game 其实就比较倾向系要睇得明啲文字，要慢慢去咀嚼噶嘛。匿埋喺被袋入边玩，其实应该都 OK 嘅，即系舐埋嗰啲人咯。而佢有讲过移植嗰阵时系会有少有啲改进嘅，咁我唔知佢有改咗几多啦。咁啊，如果你有人仲未推落坑嘅，你可以系喺一个适当嘅时间去推人多推多一次咁解嘅啫。咁样。 好，跟住呢只又系好有名游戏，转过嚟嘅， 都系移植嘅。咁啊，双人成行。咁啊，之前攞晒年度游戏嗰啲嘢，咁啊，大家应该知啦。我哋之前都报告噶啦。咁 Switch 其实是一个最合适佢玩嘅平台嚟嘅，因为你可以即系 Switch 嘅最大好处就系一部机，你可以攞出街，跟住对个手掣俾人哋，跟住两个一齐打噶嘛。即系对战系佢嘅其中一个重点嚟啊嘛。咁当然呢个唔系对战啦，呢、这个双人协力咁亦都系一个非常有重点嘅嘢嘅。而且 game 亦都唔系一个好需要画面嘅游戏嚟噶嘛。所以其实双人行行，如果你横观咁多咧，我真系觉得Switch 系最合适嘅平台嚟嘅，除非你想玩呢个线上合作啦吓，咁啊 Switch 就Switch 你大家都知道啦，佢行 WiFi 嘅话会咩噶嘛，咁啊唔当然啦，你喺面对面就冇问题嘅，咁啊都系俾个机会大家去试下呢只游戏，好认真嘅。你未必可以有人请到人去你屋企玩呢只游戏，但系大家出嚟一齐玩，攞部机过去打，应该冇问题啩？即系呢一只系一只不同于饕餮嘅友情考验游戏嚟嘅，即系睇一次，即系注意你身边嘅物件，冇到时冇变咗真人 P K 啦。即系 好啦，跟住咧就几有啲所谓嘅 DLC 报告啦。首先就系《Silent Base 3》有新 DLC，《Mafia 8》都有新 DLC， 因为 DLC 我觉得《Mafia 8》先比较精彩。 唔系，因为《Mafia 8》之前讲过啊嘛，讲过会有一系列嘅 DLC， 即系我觉得佢系攞嚟取代《Mafia 9》嘅啫。狗我未出字啦，咁我暂时出扎 DLC 俾你先啦，咁样咯。 唔系佢，因为其实真系好嘢咯，一只 game 出咁耐。都仲有 DLC 出，我仲 keep 仲喺喎，佢其实 keep 住有卖嘅喎。你除咗任即系我知世上即系任天堂一句就系唔系按一只游戏可以卖咁多年 ，keep 住仲有一大堆人玩，佢 keep 住都喺度继续更新，佢继续赚你钱，即系吹佢唔涨。 吓，其实仲有一扎嘢有 DLC 啊，不过你唔特别睇啦。咁啊，重制上面 ，Tales 系列 Symphonia。 咁佢就 remaster， 今次系 remaster， 咁啊，呢啲好正常啦，呢啲咁啊。 重要啦，重点就系、是。存咗好耐，都等到噶啦。Pikmin 四， 我唔系好想提起，唔系好想谂起，但系真系好不自觉咁谂起，就之前嗰单 fake news，我用喺度踩到脚啦，再踩一样。雪好的延期咧，即系低冷能嘅，不过算啦，呢啲唔踩佢咁多脚啦，因为主要系只 game 本身啦吓，真系出嚟啦。 好啦，跟住咧就终于等到啦，就系、是《萨尔达传说》。真系荒野之息续集，之前都用呢个名字用咗好乸耐，而家终于出咗新名咧，就系、是、王国之泪。 其实系好捻罕见嘅《世界传说》，每一次嘅故事都系新故事嚟噶，但系呢次咧 是很罕见地是讲到明是续集来的。即是这只 game 呢不单止之前有个前传即是那只无双还有续集在萨尔达系列里面呢是非常之冇话少有啦，根本就得佢一只啫嘛。 因为之前有都有个类似话咩，同一个世界观，即系嗱，主角几年后，但系好似咁明显续集，真系印象中嘅第一次。 即系佢 N 年后都系世界观延续啫，呢个系故事延续，唔同噶，大佬。即系咁啊，亦都系因为佢只 game 真系好捻好卖。搞清楚，之前都好捻好卖嘅，但系咧之前嘅好捻好卖属于就系喺固定嘅某一啲群组入边嘅，但系呢只好捻好卖咧系讲紧全嚟地球咁样好卖。嘅程度差好系差好远嘅呢个，咁所以佢敲咗好耐的续作，咁啊终于出现啦。嗱，老老实实，我其实比较希望佢唔好再继续延伸个故事嘅。其实我宁愿佢再出个新嘅，以任天堂嘅技术绝对做得到。咁啊，不过就大家都有咁嘅需要，咁我冇办法啦吓。 除咗中意睇，咪睇情况啦。反正如果佢好玩得噶啦，我冇所谓嘅。 我点解话想佢有新嘅咧？就系因为佢唔单止故事还好。重点系佢个成个游戏形式都会唔同咗，以前每一次换代啊，虽然你都可以话佢都系追 RPG， 系冇错，但系成个游戏形式， 但系佢每一换代基本上成个系统换晒噶嘛，佢好傻，但系今次佢基本上系完全照搬翻抗疫知识嘅。 我会比较期待佢有个新作嘅，不过大家中意嘅咁啊唔紧要啦吓，以后未进。 同埋佢都几睇呢个就系究竟经过五年之后，任天堂能够 Just Sweet 嗰个能力发挥到几多咧？因为睇呢个画面系靓过初嘅，靓过抗意识嘅。 即系嗱，仲系呢一部机嚟噶，唔系上咗部唔系剩噶。 睇下咁任天堂能够将呢部 Sweet 嘅个潜能发挥到挖得几尽。有啲人挖主机潜或者主机潜能嘅技术咧，系天下第一嘅。好啦，跟住就系、是、呢、这个其实鬼佬就哇鬼佬喊晒噶啦，就系、是、Nintendo Switch Switch Online N64 就追加咗007黄Golden Eye 啦。 当年系一套喺鬼佬世界非卵上之受欢迎嘅游戏，虽然日本嗰边就还好啦，唔算太差嘅。其实因为007系列喺日本都有唔少市场噶嘛。 但呢只 game 喺鬼佬方面系神作嚟嘅，咁佢而家喺出俾你玩啲嘢，鬼佬就嗰句啦。到嗱，你之前你成班友话一出只 game 我即买，嗱而家好啦 ，N 六四 online 出啦，你咪买先，班抽鸡波，都应该买咗一挂 switch 嘅话。 而呢只另一个特点咧，就系喺嗰个年代任天堂啦，而家其实好翻少少啊。嗰个年代任天堂咧，其实基本上系清一色，点睇都系儿童向嘅嘢嚟嘅，佢系其中一只好意识嘅一只游戏嘅。你谂清楚，N64年代有几多只唔系儿童向嘅游戏？最少系及家欢啦，即系可能大人都啱玩，但系主要都系俾细路玩嘅，或者系细路都唔会排斥，或者系适合细路都适合玩嘅。007系少数例外嘅游戏嚟噶，佢真系货大人嘅，纯粹货大人嘅少数。咁所以亦都因为咁嘅嘢，系一个都算一个转捩嚟嘅咁啊。 好啦，咁咧就讲完佢之后，就讲下 任天堂就呢度啦。 PlayStation State of Play 咁咧就朝头早发表7点整佢嘅费，虽然我知道，因为 Sony 美国公司，咁佢而家美国时间噶啦，咁就讲，咁佢就说20分钟就有10只详细个真系，你真系我你嘅发表会真系屙到不，首先就系、是、我除咗嗱，我而家照官方嘅 blog 啊，顺住话Perfect Drive。跟住咩 Symphony 啊咩，屌你冇只 game 识嘅 book 嘅，跟住Rise of Robin 浪人崛起就系、是、天兵仔嘅动游戏，又系唔知几时出嘅。跟住 PlayStation VR 二星际大战，跟住人中系啦，唯一我比较知嘅就系人中之龙维新极。 哦，咁铁拳你我唔信铁拳八你唔识嘅， 识就系我即系睇咗一大堆 game， God War 嘅都就系 God War 嘅，即系。呢样游戏已经少啦，仲有大部分都系我唔识嘅，即系当然我而家我基本上我已经唔系呢个圈里面嘅人。 咁你唔玩美国 game 噶嘛？ 咁啊系，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出美国 game 应该嘅。咁唔系咁，因为嗱，人龙维新咧喺人其实人龙系咧喺美以外地喺美国几受欢迎嘅，因为佢嘅表达咗美国嗰个 style， 入正话都明啊，美国正咩？我唔要美国配音。我日文配音美国字幕，因为入美国配音做唔翻嗰种日本流民嘅语气。 你讲人龙呢样嘢，其实我之前一路都有讲紧呢样嘢，虽然佢嘅行嘅方式同呢个 Sony 系背道而驰啊。点解人哋要玩你日本 game？ 点解要睇你日本 APC？ 就系要你日本啊嘛。当然你日本唔代表一定要系好日本元素嘅，因为日本嘅游戏佢有佢自己一种风格嗰种 style。是外国冇嘅，所以佢想先要揾你㗎嘛。 你而家好似 Sony 咁，去走去鬼佬，即系靠近落个鬼佬图做一只想做一间鬼佬美国公司，然后做到五万六，做到五万六色，五万五鬼五万六咁样，有咩用啫？你真真正正做翻一件日本的东西，系你日本嘅人，然后你只要做得好，啲鬼佬系中意你嘅，你即系俾啲自信，对日本文化啲自信好冇？寿司铺开到全世界都系，唔通系因为佢好美式咩？ 不过讲真咧，就游戏方面，我觉得真系说比较，我会留意就洛人崛起咯，千面走咯，虽然唔知几时出。 咪人，因为所以咧，所以美国或者西欧嗰啲嘢，点解会中意？你会点解对人龙有兴趣？因为你日本啊嘛，因为世界冇一个地方，甚至香港死烂咗啦，有边个地方可以讲极度讲黑社会嘅故事？鬼佬系冇错，鬼佬有鬼佬嘅黑帮故事，但系虽然大家都类似，都我哋都叫黑帮或者黑社会。但入边个文化完捻全不一样噶嘛，即系你呢样嘢系好紧要噶嘛。 佢系好日本 local 文化，正讲甚至讲就系，就算而家后生一辈，如果你冇睇开日本嗰啲 V cinema， 即系日本即系嗰啲叫咩入低成本黑帮片咧，你好难 feel 到呢个文化。但系一成个人龙嘅戏就好超有嗰种就咩日本低成本黑帮录影带嗰个 style。咁你如果你喺日本，你系嗰个睇开啲嘢嘅人长大嘅话，系咪好有 feel 咯？但日本外国人嚟讲就哇好新鲜，我完全未知喎。呢个世即系佢第一样就系佢好日本 feel。 极度对鬼佬嚟讲真系冇乜人深耕过，其实亦都系好难有人觉得好呢个事。 最初以为唔掂噶，其实最初人系冇出过鬼版，就系佢以为日本鬼佬完全唔 feel， 但系估唔到一出就 Kuja。爆超受欢迎， 即系好简单啫嘛，即系你唔好咧日本文化，你真系唔系下下都系忍者咩？真系你够独特，唔一定唔 buy 嘅。当然可以好两极嘅，就系、是、我亦都系因为太独特啦，你鬼佬睇唔明都有机会嘅。咁睇，喂，你睇人王啊嗰啲鬼佬唔系唔玩噶，唔系唔 buy 噶，即系、即系呢个日本对自己文化，即系有啲自信咯。即系如果唔系你搞到好似 Sia 或者系 Sony 咁样。即系做一啲以为鬼佬中意嘅嘢，结果都唔上唔落。其实呢个好捻戇鳩嘅事。呢、这个点解我哋近年基本上次次一串鸠佢系美国公司？虽然呢个事实，呢、这个基本上是事实嚟噶，但系你喺边度决算系另一回事。你游戏嘅风格唔一定要跟埋噶。虽然我知系冇错，人唔系佢哋做，唔系Sony做嘅。 啊，系既然讲开人龙，我就唔争在啦。反正人龙都一劈过同佢废拆开佢啦。咁人龙咧，人龙维新极，人龙外传。同埋人龙八，顶你个肺！全部都人龙嘅，人龙工作室。首先讲人中之龙维新极，咁咧跳过咗都颇为不受好评嘅人中之龙人龙剑三，就一跳人龙维新。咁其实我觉得呢只 game 好玩嘅，同埋呢只 game 佢本身之后打住就咩叫做人龙 All Star Game， 即系嗰啲咧，因为人龙特色就系每集啲反派都最后都死鬼咗嘅，咁你死咗你冇话出嚟啊嘛，咁咪出咗 All Star Game， 咁即系所有嘅。旧嘅角色换个名，换个身份嘅打卡进去叫出，而佢宣传都做到足嚟话系小泽人志啊啲喺做日本 TV 先流里面咧专做反派嗰啲演员咧，全部都做宣传，所以呢套其实会几期待嘅，即系对于我有玩开人龙维新，虽然我仍然唔多想买 PS 好啦，跟住咧就人龙外传，继续系龙星马啦，佢就喺人龙六同人龙七之间嘅故仔。呢、这个就暂时都系条吹下啫，跟住就连吹下都未有。2024年出嘅《人中之龙八》有双主角，一染咗一头白毛嘅红星马，再加埋 出日一番，出日一番 系啦，出日一番就系双主角。我成日讲伤害另一个主角嘅，即系我哋成呢个黄子华成日讲话咁咧。我依家睇就系反应就系、是、系我知道个个都认嗰红星马主角，但系即其实《人中之龙七》我觉得 OK 啊，出日一番做呢个主角都。 呢样嘢我应该系主角类型唔一样咯， 完全相反啊嘛，佢同佢刻意做一个完相反主角嚟啊嘛。 啊，但系人哋要睇嘅一开始吸受呢个系列吸引系受一马吸引啊嘛，咁你出一个同佢完全唔一样嘅角色，咁其实大家突然间唔系好 buy， 咁又唔系好出奇嘅。 嗱，记住嗱，有一样就想讲就系、是。作为一个有当初我对于 RPG 化嘅人龙七，我系冇反感噶，即系因为好多人一出就已经鬼晒咁嘈，我就睇定啲先咯。出咗入边好玩咧，结果事实上系好玩嘅，而且亦都唔会咁我手指痛，因为人龙系以前嗰动作游戏咧，哇屌你老尾打到我手指痛仆街，但系而家咧 RPG 相对咁易玩咗嘅，同埋几过瘾嘅。咁即系有人成日吐槽佢就系话学咗最终必杀技卫星炮之后咧，容易打佢跳。 你打 FF 啊，学咗巴哈姆特之后，你都阿巴哈姆特扫街噶啦。依亦都唔系重点，就系、是。你呢班冚家產成日話，成日之前成日屌鳩話同新馬，妖又話同新馬做豬個，喂新意新意，好啦，又要出新意，你班仆街又唔受，所以千萬咪撚信啲 fans 話咩？我要新意，我要創新，好啦，你真係創新咗啲 fans 就話，屌又唔好睇乜乜乜物，你食屎，你班仆街去食屎啦！好，呢、這个就屌鸠完啦，即系成啲借啲嘢屌嗰啲屌嘅集。 好啦，咁啊讲嗰啲相关少少噶啦，咁今次佢战神嗰边就算系佢少数比较王牌系列嚟噶啦，咁啊出新作，除咗个 trailer， 我见到OK 咯。 佢话就十一月，佢话十一月九号出，但系而家仲系好似冇咩新消息， 仲系得啲trailer同呢个cut scene咯。但系佢系唔包括游戏界面噶，所以唔知佢搞成点噶。咁啊，睇落去应该故事应该系延续翻之前，即系佢阿老特大仔嗰个故事嘅咁咯。 嗱，仲有咁就头先讲噶啦， 日本文化啦。咁啊，要讲天边仔嗰只啦，幕末 浪人崛起， 即系点啊？相对于极度咧。莫末真系日本仔自己都玩捻到烂噶啦，老老实实。但系天天炸做嘅咁喺气氛营造啊，或者嗰种文化嘅嗰种嘢咧，其实我又对佢几有信心嘅。可唔可以反攻到外国？会唔会睇咧？因为调翻转就系、是、其实好似冇乜莫末嘢加入到欧美市场啊。调翻转嘅日本人自己好捻摆嗰啲咧，就调翻转鬼佬就唔多中意拜，即系呢个几咩？ 好难讲嘅有时啲嘢就， 但系因为今次真系做得好，睇片睇图就几有嗰种风格，即系对有啲似对之前对马战鬼嗰种感觉。虽然我之前对马战鬼系为血意嘅，其实几掌握到嗰种日本人都未必拜嘅，其实，但系鬼佬一定好捻中意呢种风格。你依家调翻转讲，其实呢个系最后武士嘅年代嚟噶嘛。即系所以鬼佬系，我觉得有应该会中意呢只咁嘅嗰啲咁嘅 game 嚟，但系日本本身咧就，毕竟系幕末，应该都 OK 嘅。睇下佢做成点咯。呢个即系天边仔应该都几稳阵嘅，应该啦。咁啊，最后就讲埋铁拳八噶啦。咁铁拳八咧就点讲啊？根据佢出出嚟嗰度，佢有强调过嗰个系接近实机画面嘅画面嚟嘅，唔系话我另外将一条好撚靓嘅片出嚟俾你嘅。咁佢咁讲啊，咁讲啦，因为佢都只系话系接近你实机画面的话，就系、是、都唔系实机出嚟嘅。咁啊，睇画面咧就真系好卵靓啦。咁啊，好正常啦 ，PS5 啊嘛。咁 我讲话都系咪嗰啲？ 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审美疲劳噶啦， 就 系 咯。 即系虽然铁拳向来都系推动个画面主机入边推动画面更新其中一个重头戏嚟嘅，咁佢每代铁拳都睇住就系、是、主机游戏嘅画面标杆嚟嘅，咁啊，但系你毕竟系一只格斗游戏嚟嘅，老老实实。你同我讲你几咁靓啊，几咁成咧，即系系咪真系咁紧要咧？即系我如果要睇画面嘅，我谂，但系我有好多嘢可以睇，唔一定要你打一只格斗 game 啦。即系咁啊，而且大家都知道格斗 game 而家仲有几多人玩，仲要系 3D 格斗 game， 即系 OK 啦，即系都讲啲嘢咯。嗱，好啦，咁我就唔 Q 你铁拳啦，讲咗卒于久违了嘅连续四日。实场真人 TG 东京游戏展2022， 嗱先讲唔系满血噶，因为冇 cosplay 啊， 唔系冇 Sony， 今年 Sony 系冇参加 TGS 嘅，我屌佢老母！ 东京游戏展关你美国 Grand 创伤咩事？ 系咁嗱 ，Xbox 唔参加唔出奇，因为 Xbox 喺日本从来唔拿掂， 唔系人美国公司啊嘛，唔过嚟咯， 系咯，咁任天堂从来都唔参加嘅， 任天堂就从来都唔参加，佢一路都系自己玩自己嘅，啱我哋已经讲完啦， 反正佢大把 game 唔赞助啦， 佢自己搞一个展啦，直情就系、 是，今年就冇 cosplay 啦，但系咧今年就好多官方搵啲搵嚟 cosplay， 一睇名单，伊织摩 Air 东云 Yumi。我顶你，屌我好捻想去睇仆街咧！一睇啲职业 cosplay， 顶你肺！如果可以，我影爆相机仆街。但系冇得讲啦，咁你咁你超又嗰个超太迟啦，已经。 咁啊， 咁就 首先就讲啲每年行礼啊，其实本来系咁啊，亦都不出意外，佢 TCS 搞嗰阵时就会有呢个日本游戏大奖会出噶嘛。咁啊，Elden Ring 毫不意外，佢唔攞奖先奇怪。 咁样啦，咁啊，即系提一提嘅，顺便提一提嘅啫，基本上就 预咗，好简单就 系，因为系点话预咗啦，已经 唔系系你唔俾任天堂，你如果唔俾任天堂嘅话，你只俾 Everwing 嘅啫。现场首先就排队嗰边啦，就今年嘅排队人数咧就应该系少一啲嘅，咁啊因为唔满血啊嘛，你少一啲嘢，咁系因为有一惨人系为睇 cosplay 而嚟噶嘛，因为 TGS 嘅 cosplay 系应该。全日本最优秀噶啦，基本上另一个就系 Komiki 啦，基本上你系有人为睇 cosplay 入场噶嘛？ 每年我以前我去亲都系影手院嘅， 系啦，所以就系人少咗嘅，冇错。 但 系 基本上都系要排餐网嘅， 都系排餐网嘅。 我有特派专员话排扑街，佢仲喺度吐槽话又话人少咗嘅。 系啊，够我排到扑街，唔讲啦。啊咁啊，讲翻呢度入边啦，咁啊个会场依然系嗰个会场啦吓，个 cosplay 嗰边嗰度本来平时咧就会搞到个走廊嗰度好逼个性啊嘛，咁啊因为少咗，所以就相对地讲个走廊系舒服咗嘅。而龙友啦，总之有人中意摄影噶嘛，走晒去影苏居流罗， 系咯， 咁样啦。然后啲厂商全捻部缩皮，今年仲要唔系主机年啊嘛、嗯，大家都知道主机年嘅话咧，个 TGS 嗰一年个主机就会特别热闹噶嘛。咁、嗯、今年亦都冇啦，咁啲大厂就全部缩皮，唔讲唔嚟嗰啲。嚟嗰啲都比往年缩皮，反而调翻转放多咗试玩版啊嗰类嘢。咁其实好合理嘅，其实呢、這个之前我哋都好耐之前，好似第一年停办实体开始已经讲咗，往后一定会多多少少影响到 TGS 嘅形式，即系今年理论上除咗冇咗 cosplay 之后，已经基本上复活啦。咁但系你都会见到佢形式有唔同咗，唔单止系话啲厂商冇钱缩皮嘅，其实就系佢开始知道有乜嘢。是唔需要喺现场嘅，即系嗰啲好夸张、好华丽嘅舞台啊，嗰类展示啊，嗰啲嘢。点解？因为呢啲嘢全两部可以掟上线上搞。 嗯， 你现场做座谈，你要逼起咪几百人睇紧，你要逼起噶啦、嗯。最多加埋啲人去做报道嗰啲嘢。咁点及你去做一个当下即刻现场，系你人仲喺现场讲紧嘅，但系现场做转播，跟住全世界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睇紧你。边个宣传效果好啲？如果只系讲呢一部分啊，去访谈下呢啲嘢，咁所以咧呢啲展示型啊、资讯型啊嗰啲嘢咧，移晒线上，而实体就空翻啲位出嚟咧，塞多几部机好过啦，俾人 同埋试玩咯。 因为试玩呢样嘢，尤其是你唔，因为你系冇错，你可以试玩版可以俾人 down 落嚟，但系 直接睇个反应啊嘛，呢样嘢。 你揸住部机，然后最紧要系，其实你睇下啲制作人咧，好中意系。企喺嗰度睇住你打噶，因为佢要知道佢个反应，而呢啲嘢咧试玩版唔系唔得，咁但系你未必有感觉去，因为你要 即时反应啊， 你个即时反应，有啲有部分系可以俾部电脑记录到嘅，其实你要写成式，我知道点样写，咁啊大概知道佢要点样做，但系有啲嘢反应嚟到系睇唔到嘅玩家。 同埋有时，因为通常自己游戏俾试玩前最后调整，其实呢个时候就咩？睇下点样调整。即系成日啲嘢咧，系其实仲可以喺最后调整到嘅。 啊，有部分，譬如我举喺啲举例啦，譬如话某啲 boss 会唔会太难？咁你可以从只 game 喺个 boss 大家玩嗰阵时啊，死咗几多次，或者通关时间时去推断到底只 game 难唔难嘅。咁但系。个故事有唔有趣，或者系个内容吸唔吸引，你可能要由个玩家表情去捕捉嘅。咁呢样嘢你就真系要现场先睇到噶嘛。而且你喺现场玩家对调翻转对玩家嚟讲啊，揸喺手上面打，系你系揸住部机，可以系影响佢会唔会卖机嘅原因嚟噶。 嗯， 即系当然今年唔系主机年，就相对冇咁严重啦。咁但系我可能系未买机，但系为你只游戏而买机噶嘛。咁我咪买唔到玩唔到你个试玩版咯， 嗯、 所以实体试玩系一个好难取代部分，所以今年嘅实体试玩其实反而系多咗嘅，佢空嗰啲位出嚟就系攞嚟咁样做，亦都因为人好捻多啦，其实你都系要排摊网嘅，都系要排成个钟先玩到几分钟咁样咯。 我其实今次去睇就系人龙维生极咧送毛巾啊， 后屘啲赠品啊，嗰啲买败家嘢就另一回事啦。 系啊，我每年我以前去 TGS 咧试玩咧就系边个赠品边个赠品多边个赠品靓嘅，我就去嗰度试下先。 啊，咁咪都系实体先会有嘅嘢嚟噶啦吓，你乜点啊？你都排咗成个钟头队，咁啊，梗系有翻啲即系回礼俾你，咁大家更加乐意去话呢啲实体嘢。又或者佢入边亦都有销售部门噶嘛，咁啊可以去败家都 OK 嘅。 好啦，咁就讲马嗱，今次都有MetaQuest 二嘅日本仔游戏， 即 系 Altabica 啊、Discoria C A 咁样，咁就因为其实依嘅而家想买咗最平靓正嘅 VR 游戏咧，一定 MetaQuest 噶啦。 虽然加咗价，加完价仲系最平。 系啦，咁唔通你买嗰个唔向下支援嘅PSVR 二咩？ PSVR 二就算啦，系 就嗰个屌你机你主机冇主机买唔到，你仲讲讲 PSVR 二？ 嗯， 好。 另一个上手试玩嘅主机就系 Steam Deck 咯，因为调翻转就系呢个嘅需要测试需要嘅程度系比较多，因为调翻转啦，你个 Quest 啊，你之前买咗咁耐啦，即系要知嘅都知道啦，你唔知嘅都系唔知嘅都唔会嚟噶啦，即系但系 Steam Deck 到底呢个情况如何，即系玩上手窒会唔会窒啊？重量如何啊？拎上去画面靓唔靓啊？反光如何啊？亮度够唔够啊？呢啲你真系要睇过你先知噶嘛，因为唔同人都有唔同需求啊嘛。有人觉得我、超过500克我已经顶唔顺啦，有人觉得只要1kg咯冇问题，应该冇咁嘅人存在嘅，咁啊，即系呢啲嘢要实机啊嘛，所以实机试玩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重点啦。 咁就我应该咁讲就系你买就会买噶啦，依样我虽然我唔会，我其实觉得依买上嚟都唔知点攞整嘅依咁嘅嘢，我即系宁愿买部notebook 买部咧平平啲 notebook 算数咁嬲。 平平 notebook 揸唔到住手，揸唔到喺手上边啊嘛，而且平平。 但起码坏咗我用整，唔系光够大。好啦，咁咧就一只就我有啲意外嘅，就系宁系你当时 V 出嘅叫月食假面就 remaster 吧。我呢个 game 唔使讲嘅，一定会买嘅，因为我对于和风柯娜加美少女我系好 buy 嘅。 咁啊，跟住就系、另一个都系 remaster 啦，就幻水啦，即系大家知道幻水就已经基本上死紧咗噶啦，你只能攞翻啲旧嘢出嚟重新炒过啦。 咁此就系 HD 幻想水互转一 and 二 HD remaster， 咁对应咧就系全机种对应，唔包 PS 五。咁呢个系咁你 keep 开咁讲啫，你玩开幻想水会即 keep 开有都有批人玩嘅，亦我觉得冇 OK 啦。 咁啊， 我就不过就嗰句咯，我忽然就系、想咁提嘅就系、之前讲过话会开发中嘅 Dragon Quest III 嘅 HD Remaster 化几时流 HD 二 D 影都冇咗嘅，点佢废？我喺度等紧 Square Enix 公布，喂，你 DQ 三嘅大佬啊！鬼子红叶挨得几耐噶啦？你唔该，谂下插身哥已经佢见佢见到上帝啦。而家你要再搞下廖三明突然走埋，咁写啊！喂，大佬唔掂，你快啲好、啊。 嗯， 呢个人家摆唔得几耐。 咁啊，唔好讲旧作啦，我哋讲啲新作啦。呢、這个光荣嘅居然有新作。咁啊，我调翻转讲，你几捻耐冇见过佢出新作？我全部都系续作，即系虽然有啲续作，第日大家续作想佢出，佢都唔出啦。咁今次佢又出新作，新 I P 啦， 叫做《卧龙苍天陨落》。 即系咁啊，喺呢个TGS 入面有啊试玩啦，咁啊又见到佢系乜料啦。咁啊，感觉嗱，先讲，因为我唔系真系试玩嗰、那个，我只系睇片同埋啲人讲翻出嚟啫。人王加无双随意。算是他最拿得出来的程度来的了，那题材就看明就知道了，卧龙嘛。 三国时代啦。 是啦，那既然是他最喜欢的三国啦，虽然理论上光荣就不是只做三国的，啲很多历史东西他都做的，不过自从无双发了之后，他基本上都是三国，或者准确地讲都是无双的啦。 不是那么嗱。咁唔好咁衰，咁佢个大老细系开发信仰嘢王系列，所以佢 keep 住历史模型系列 keep 住开发嘅、 啊， 即系佢信仰之前两个月前出咗嗰只信仰嘢王新生，我都仲玩紧嘅。 人啱啱讲啦，人王同呢个无双最大嘅分别在于难度。即系一隻就难到扑街，虽然就据说冇某一两隻咁恐怖啦，无双各套 game 大家知噶啦，咁啊两个加埋随意，咪就系一只正常难度游戏咯。即系你觉得无双太闷嘅，咁啊可以试下佢；觉得啲人王太难嘅，都可以试下佢。即系个比较倾翻向大众咯，因为太易同太难咧，即系中庸之道啦，攞翻个咁啊比较大众向。咁啊系统就似人王嗰啲啊，其实咁就佢有一个无双嘅士气系统啦。唔算系无双嘅，但系好相似啦。即系点话？你要做某啲嘢就会增加士气，就某啲嘢减低士气。呢个就三国呢、这个无双走出嚟噶嘛。 咁樣，所以我點解話似呢樣嘢加埋？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雖然光榮近年就大家明啦，咁啊，但係其實都可以有期待下嘅，睇佢暫時嘅表現，其實可以期待下嘅。咁啊，最少唔會有無雙嗰種咁嘅歪埋塊面啦，咁樣咯，好啦。咁啊，最后啦，咁我哋讲个 一个同啲动画有关消息，咁就 佢系游戏相关，但系主要系动画消息嚟嘅，其实系即系之前喺时间入边都公布咗呢、這个呢个原神同 Ufotable 做 合作 合长期合作计划，我唔知点解佢要咁样强调啊， 但应该就系动画化。 即系佢意思应该就系指我唔单止动画化，唔系十三季搞个月，即系其实咧佢系，我觉得佢有少少暗讽就系蓝 B， 系啊，蓝 B 动画化咗两次定三次噶啦，即系其他中国产嘅手机游戏动画化就好似为动画化而动画化，原捻全冇做过啲乜嘢噶，即系冇创展到新观众，个玩家都睇到一头雾水，或者系睇到都歪埋块面。佢似乎就系想驱间于佢哋咁样，咁啊佢揾嘅就系 Ufotable 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佢最出名嘅飞啦，唔使讲啊，大家知嘅，咁啊，所以 咩唔系飞，而家应该鬼灭 游戏喎，大佬 游戏，不过问题佢就算飞出嚟就都未必系 Ufotable 做啦，而家 系我知， 因为佢其实唔系分得散咗嘅，因为以前早几年咧就真系完全压晒落去飞碟社，后嚟啦依几年分散咗 A 一又有啲，其他又有啲，即系一来咁人哋而家飞碟社红捻咗啦嘛， 唔得闲啊嘛， 系啦唔得闲啊嘛，唔得闲 show 你啊嘛， 即系咁啊，点讲咧？玩家就好捻开心啦。呢啲 RT 稀头，即系我呢啲就，唉，冇俾我见到，我唔会睇。讲完，就算飞碟社做到，我都唔会睇噶。即系， 我佢都唔争在啦。 切，我调翻转，你呢个故事有几咁特别啊？即系， 跳，唔系你要搞清楚一样嘢，故事特喺宅圈里面，故事从来唔系问题，系冇人会理故事嘅。 咩动画化啊嘛？ 佢最紧唔系，总之画面够靓就得噶啦。你画面够靓，啲女够萌。有百合，有 BL， 跟故事跳，佢识直接嗰句就巴友识超睇故事咩？ 嗯，你嘅形容点解可以好似可以同时形容喺 face 入边嘅？ 咁唔系咁啊！一发唔系啱想发我 face 系啱啊 ！face 如果 face 冇故事，佢做咩？咩都冇嘅。好啦，咁呢个就唔好讲，呢啲位就唔再讲啦。 我其实觉得未必真系会做一差嘅，只不过我唔会想睇咁解啫。即系你中意睇嘅依然，我唔介意你继续睇嘅。即系我因为我以我所知，我哋系有听众玩紧原神嘅，即系。咁啊， 出奇啊！咁我咧嗱，我又唔会，我又从来唔会阻止人哋玩嘅，即系玩就是、你要玩原神，要睇原神 ，OK 冇问题噶。你有啦，你唔好烧鸠我嗰沓得噶啦，即系唔好烧鸠飞嗰沓得噶啦。 反而只 game 咧人数系不断上升紧到而家仲系上升紧，所以个势就跌咗落嚟。咁但系咧，个实际玩家人数咧其实系上升嘅。咁当然啦，入边有冇灌水，我唔做猜测，我唔系话系或者唔系啊，我唔做猜测嘅，只系。 嗯， 咁其实系多人玩嘅，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我亦都冇办法否定嘅。咁但系而家动画化出嚟之后咧，另一个最养眼嘅地方就系、是、啦，反而系嗰啲都唔知系唔系真 fans， 成喺度唔知拍烂咗乜春咁样，即系好捻兴奋咁样。然后咧，我硬系认住有啲系反串嚟，即系吹到个天上有地下有毛啊！即系讲咧，呢啲呢几咩？你即系讲咗呢啲其他动画化嗰啲动画如何那样？哼！呢啲我哋原神先系宇宙第一乜乜七七嗰啲咧，讲吹捻到，我真系觉得可能系反串。我 曲到爆，啲曲线曲到爆炸嗰种嚟。 我唔知系曲到完啦，定系真系反串啊？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定系佢哋班友仔真系咁嘅程度。但系我睇嗰班即系总之系吹出嚟嗰扎友仔就都有啲反咁啊。虽然同只嘢本身无关嘅咁。总之就是用一个不是太关游戏事的消息去结束了。 好啦，咁今个礼拜意外地可以花好多口水地方不是很多，咁就短短地啦。 都就嚟成个钟噶啦，唔好意思。 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系。